又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。 带领你，我奔跑的自由。

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会觉得在生活当中忙一点挺好的，让自己忙一点，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儿，很多事儿就这样悄悄的可能会被淡忘了。时间不一定能够证明很多东西，但是一定能够看透很多东西。坚信自己的选择，不动摇，使劲跑，明天可能就会更好，你说呢？ 风吹过的下雨天，轻盈疯狂的舞旋，流云在弹琴心意间，还滔滔不绝。他走过了下雨天，也是轻盈的舞旋，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。是一面之缘，让人心怀念，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。爱的声音是张了哭的脸，像小拼凑的完美。也许这种会是个情节，解不开人世纠结。风吹过下雨天，风吹着我的心深深浅浅。下雨天，轻盈疯狂的舞旋，有人在弹琴心意间，还滔滔不绝。他走过了下雨天，也是轻盈的舞旋，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。多想再见你一面，用心去怀念，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。爱的声音是张了糊的脸，像想拼凑的完美。也许这终将会是个解不开人气纠结。风吹过下雨天，风吹着我的心深深浅浅。 而且我说话

是永远不会消失，从相同的地方开始，记忆变成一床被子，能温暖心事。爱是永远不会停止，不过换个方式开始，拥抱过美丽的日子，感动会真实一辈子。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也就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现在每天最想见到的人是谁，并且说为什么想见。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现在每天最想见到的人是谁，为什么想见呢？ 爱是不夜城，回忆像星辰，越沸腾，我越感觉有点冷。 房间开了灯，像我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？伤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解脱是更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，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解脱是洞察干泪看以后，找个新方向往前走，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？伤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 解脱是动擦干， 擦干眼泪， 找个新方向往前走，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心里有一种渴望勇敢的念头，解脱是更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，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解脱是洞察干泪看你新方向往前走，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没有逃脱的幸运。

这时候看到木易说，我现在每天呢最想见到的人就是我老公，他每天都在外面经常出差，没有时间待在家里陪我和孩子，我们都很想他，我觉得一家人天天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。两个人天天腻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可能有时候会嫌烦，可是等到两个人分开之后呢，才发现彼此在彼此的心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，原来也会有想念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就要好好的珍惜彼此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这里是品杯133城市穿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左手写他，右手写着爱，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，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。面对真爱任何的那一刻，我该放开，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，左右不是为难了自己，是为你想好，要安慰他伤疤，爱虽然 那一刻是我流过的泪。不要叫我相信流星会带来好运，那个悲伤的逃避怎么能够实现我许过的愿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想美。